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硬住头皮用登山稿揭起嗰只飞行员嘅头盔，另一只手举起黑雷提子就要塞过去了。突然嗰个头盔下面射出一片金色嘅强光，头盔下面出现咗一对金色嘅巨眼，呢双眼射出两道冷冰冰嘅金光，似乎我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都冇呢两道目光咁刺眼啊！嗰个好似电咁嘅目光同我对视咗一下，我心里头正喺度啰啰挛。呢双眼虽然会令人三魂出窍、七魄飞天，不过绝对唔会系美国飞行员变嘅僵尸。就响呢一瞬间，时间仿佛突然变得好慢，响黑暗之中，灯光闪烁不定。我虽然未睇清嗰样嘢究竟系啲咩生物，但可以勉强知道呢隻系一隻罕见巨大嘅猛禽。佢勾咁嘅嘴里面仲担住半隻绿色嘅树饰，脚下仲有血淋淋嘅半隻。佢可能呢系响机舱嘅另外一边爬入去嘅，匿响里面食緊大餐，俾我惊动咗。嗰、那个奇怪嘅敲击信号应该就系佢响里面食树饰嗰阵时候发出嚟嘅。仲未等我定眼细睇，金色巨眼嘅主人就从机舱里面腾空冲咗出嚟，直扑向我嘅面门。杨雪莉响旁边虽然亦未睇清楚究竟系咩一回事，突然见到一嚿黑色嘅嘢从机舱里面冲出嚟，知道我根本系嚟唔切避嘅，急忙用力将我推咗一下。我家阵都反应过嚟啦，借住杨雪莉一推嘅力向后就跳咗开去。諗唔到嚟唔切睇清楚，脚底下面踩空咗，直接响树上面跌咗落去，被先前绑好嘅保险绳扯实挂响棵树度。一大团褐色布片咁嘅嘢夹杂住两道金光，好似一阵风咁从我头顶飞过。嗰隻巨大嘅猛禽扑咗个空，展开对翼，无声无息咁飞咗入夜色当中。我见隻大雀飞走咗，个心先至放返落嚟，用登山稿勾住老榕树上面嘅藤蔓，重新爬返上树冠。杨雪莉伸手将我拉返上去，对我讲： 上帝保佑啊，好在你冇咩事。你有冇睇清楚嗰隻系咩空禽啊？咁大隻都好少见啊。 我喺树冠上面喘咗阵气，对杨雪莉讲啦：唉，冇睇清楚啊，睇隻眼呢似系嗰种雕豪鸮。呢种喺森林里头到咗晚黑仲活动嘅，就数呢一种雕豪鸟最犀利。嘴尖爪利，我喺东北嘅时候见过，一爪搲落去可以将黑熊嘅皮扯甩一大块。我如果俾佢扑到啊，实听埋咸鸭蛋都得啦。 原嚟系嗰种大型嘅猫头鹰，佢哋鍾意喺悬崖绝壁上做斗。点解会走到去机舱里面嘅呢？你真系冇受伤啊嘛？ 真系冇受伤，汗毛都冇少条。机舱后面可能仲有个大窿，我哋冇睇到。嗰隻死人雀呢就系从嗰度入去捉嗰啲小树饰嚟食。野鼠、野兔、刺猬以及蛇冇咩佢哋唔食嘅。一晚要食几十隻先至够皮。我哋听到嘅嗰啲敲击信号系嗰隻雕豪鸮啄食树饰发出嚟嘅声。就系你自作聪明，将简单嘅问题复杂化。讲系咩摩斯通讯码喎，唉，累到我哋吓餐死。 当时听起身真系好似系摩斯电码嘅信号声。OK, 就算系我失误，你都唔使咬住唔放㗎。等我入机舱里面睇下仲有啲乜嘢先。 我知道以杨雪莉嘅性格，既然喺呢度见到有美国空军飞机嘅残骸，实要将里面啲嘢抄稳，将遇难飞行员嘅遗体埋好，再攞住佢嗰本圣经念翻餐，咁样先至会罢休嘅。我系点样都拦住佢㗎啦。 我对呢样嘢呢就十分肯定。毕竟呢呢啲红须绿眼响二战嗰阵係嚟帮手打嗰啲死人萝卜头嘅。虽然战略上呢肯定係对佢哋美国有好处嘅。但係唔管点讲都算係牺牲响中国境内将佢哋嘅遗体埋好返去再通知佢哋嘅政府。咁做呢都算係理所当然嘅。肥仔喺树脚度听到上面嘈依巴闭忍唔住又擘塌个喉咙嗌上嚟问。 哎呀你哋喺上面搵到啲咩值钱嘅嘢啊使唔使我上嚟帮手啊 一边讲都未等我应佢啫就卷起衫袖孭住支步枪爬上嚟啦。我好惊奇咁问肥仔啊你个肥仔啊你唔系有畏高症嘅咩点解突然之间又敢爬树嘅唔通你个老搭错线傻咗呀你。 唉、哎、你条木嘴呀讲嘢咁鬼死难听嘅。家阵黑麻麻咁根本都睇唔到系高定系低。再讲呢有好嘢执呀点少得我嗰份呢步步飞机喺边呢 我对肥仔讲啦。你仲系小心啲把啦。你呀笨手笨脚成隻熊咁。咁高嘅树人唔系开玩笑㗎有乜嘢呀先用保险带固定住先再讲。仲有啊你离我远啲呀你咁鬼死重呀好容易压断啲树枝㗎啦。啱先我差啲跌鬼咗落去。我嘱咐完肥仔拧返转头睇杨雪莉已经爬咗入机舱嗰个窿度啦。正准备落去我即刻过去打算帮佢落去搵飞行员嘅尸体。只不过发现个窿唔系好大淨係得佢可以勉强落到去嘅啫。杨雪莉为咗落机舱将身上面嘅便携袋同其他多余嘅嘢都拎晒出嚟。包括同佢形影不离嘅嗰把金刚伞都交晒俾我攞住。然后用狼眼手电筒仔细照咗下机舱嘅深处确定冇动物啦。就用双手撑住个缺口跳咗落机舱嘅残骸里面。我同肥仔向外边睇住我问佢啦。里面有冇美国佬嘅尸骨啊有嘅话就用绳绑住我哋将佢拉上嚟啊。杨雪莉向里面回答我啦。 冇见到啊机头都撞到扁晒驾驶室里面冇尸骨剩得两个飞行员头盔可能机组人员都在飞机坠毁之前跳伞逃生了。 我对杨雪莉说如果冇嘢你就嗱嗱声上返嚟啦。我觉得呢两棵树好似有啲震可能係重得滞随时都可能会冧㗎。杨雪莉冇即刻回答我见佢喺个机舱度搵到一嚿嘢隔咗一阵先至讲 我諗呢度有几个箱应该係装住啲武器同埋弹药嘅。睇下我哋有冇咁好彩有啲仲可以用。估唔到隔咗四十几年啦有一小部分仲系完整嘅。 我同肥仔听讲里面有军火都好兴奋。仲未入松谷啫就碰到咁多猛兽啦。我哋入山之前冇搞到更犀利嘅武器。嗰种打钢珠嘅气枪响森林里面冇太大嘅作用。碰到啲咩突发嘢嗰阵啲枪就冇持续嘅火力有时候真係急死人嘅。机舱里面嘅美式装备虽然都係旧款嘅但总好过攞住隻打雀仔嘅枪好得多啊。我啱啱諗緊啊会有咩枪呢突然就觉得有啲唔妥啦。之前喺森林里面唔觉得有风嘅家阵佢突然有一阵阴风吹过嚟。呢一阵风虽然就无声无息但係仲係俾我察觉到。我出于本能即刻撳开金刚伞柄上面嘅弹簧将金刚伞向后面撑起身挡住身后边先。呢把金刚伞係有几百年历史嘅古物用百年精钢扣啲稀有金属整嘅。就算依家用电锯嚟切呢都淨係得个浅浅嘅印。呢把金刚伞唔知帮历代嘅魔金教位挡咗几多古墓中嘅机关暗器啦。可以讲喺魔金教位传落嚟嘅器械当中最为实用嘅架撑。我感觉到后面有一阵阴风吹过即刻将金刚伞绑向身后。只听见咔咔几声好似係有几把钢刀 向把遮上面划咗几下。旁边个肥仔指住我背脊讲： 哎呀，佢老尾呀，咁大只野猫，举起支气枪开枪就打过去啦。 我咁先至知道係啱先嗰隻雕号嚣嘅爪搲到咗金刚山啦。諗唔到呢隻嘢咁记仇返嚟偷袭，如果唔係我反应快又有金刚山护身，俾佢咁一搲呀，实听就搲到皮开肉裂啦。肥仔嘅枪声亦同时响起身，諗唔到雕号嚣个身虽然大，但係响空中嘅动作就好似森林里面嘅幽灵一样飘忽不定，加上个天又黑，肥仔呢一枪居然就冇打中佢。肥仔啲枪法係好准，好少会失手，不由得老羞成怒，用手向个身度猛咁炒，但係暗叫弊家伙啦，头先琴琴青咁爬上嚟，唔记得攞多啲子弹上嚟，六四式手枪都冇带响身度，唯有就调转支剑威当咗碌棍嚟使啦，防止喺黑暗当中嗰隻死人雀又掉返转头啊。家阵乌云蔽月，我哋两个只能用头上嘅两道光柱四围咁乱咁照。点及得上雕号嚣可以喺漆黑嘅丛林里面任意飞翔呢？佢嘅攻击范围好广，可能随时都会从任何角度冲过嚟。突然我见到肥仔身后出现咗两道金光，一双巨大嘅金眼正响度及实肥仔，我即刻就大嗌啦：快啲趴低，隻嘢响你身后边啦！慌乱中，肥仔向前一扑，但系唔记得咗自己系响树上边啊！嗷咁惨叫一声，从老榕树上边系跌咗落去。好在头先我叫佢绑实咗条保险绳啊，先至冇跌到落树底，同我啱先一样，吊吊瞓咁吊响半空。不过以佢嘅身形呢，棵树同条绳都唔知可以顶得几耐。肥仔两隻脚啊乱咁硬，佢越喐棵树啊熬得越紧要。树叶同啲根茎浅嘅植物纷纷俾佢熬晒落地。成棵老榕树都跟住嘶嘶喳喳咁响，随时都可能会冧。我仲未嚟得切諗办法拉肥仔上嚟，费事佢扯冧棵树。忽然间眼前一黑，头盔上嘅灯光俾啲嘢遮住咗，嗰隻好似鬼咁嘅雕号嚣正响我头顶度扑紧落嚟。今次我嚟唔切再打开把金刚伞去挡啦，由于一隻手仲捉住树上嘅藤条，都冇手开枪，只好用收埋嘅金刚伞去挡开雕号嚣从半空中搲落嚟嘅利爪。諗唔到隻雕号嚣异常凶恶，竟然用隻爪捉实我手中嘅金刚伞，想抢过去。呢隻嘢好鬼死大力，我一隻手根本捉唔实，成个人竟然就快俾隻雕号嚣从树上边掹起身。正响度相持不下嘅时候，忽然耳边听到一阵冲锋枪嘅射击声，响黑暗中睇到一串子弹嘅弹道光。隻雕号嚣俾子弹打到好似个烂风豆咁，自由落体咁跌咗落树下边，喐都唔喐啦。黑夜森林里头横行嘅凶恶猎手，呢个时候反而成为咗人哋嘅猎物。原来系杨雪莉攞住支枪从机舱嘅残骸里面捐咗出嚟，开枪打死咗嗰隻雀。黑暗中睇唔见佢攞嘅系咩武器，我同吊响半空嘅肥仔都忍唔住赞啦：好猛嘅火力啊，系咩枪嚟㗎？杨雪莉拍咗拍手中嘅冲锋枪讲： 是汤普森冲锋枪，美国黑手党最喜欢叫他们做芝加哥打字机，这种枪好鬼重啊。 虽然森林里面条件恶劣，但是由于这架运输机是运送军火给部队，里面的物资都是经过严格的封存，加上汤普森冲锋枪怕水，所以枪和子弹都带在一起，成套咁用胶袋包住，新枪上面仲上咗润滑油，飞机坠毁之后竟然仲有极少一部分保存咗落嚟。除此之外，仲同遮龙山后面嘅森林好少落雨有好大关系，否则几十年里面不时落几场大雨，冲锋枪包得再实净 嗰啲子弹都咪使之再用。我呢个时候都唔顾得上睇嗰啲美式装备啦，叫杨雪莉嗱嗱声帮手将肥仔慢慢放翻落地。咁样搞咗两搞，就搞咗成个通宵啦。再过多半个钟就要天光啦。黎明前系最黑暗，呢句话真系冇错。依家森林真系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就响呢无边黑暗当中，突然又响老榕树度传嚟一串清晰嘅滴答声。我同杨雪莉毫无心理准备，啱先以为系嗰只扁毛畜生响机舱里边搞嘅鬼，依家都已经俾我哋做瓜咗啦。点解仲会有呢啲信号声响起呢？唔啱啊，家阵呢啲声先至系我哋最初响树下边听到嘅嗰啲声啊。依家一对照，显然同刁浩嚣啄食发出嚟嘅声音唔同啊。只不过啱先冇察觉到，唔以为系同一种声。依家响树上面先至听清楚，啲声音是由机舱残骸下面的那段树干里面传出来的。我忍不住闹了。佢阿爷是什么在那搞搞阵啊？啲声怎么听起身咁鬼死邪的？杨雪莉要我静落嚟，认真地听啲声，边听边在我心度解码，面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今次你都听清楚了，反反复复只有一段重复的摩斯码信号。不过今次信号的内容又变了。我竖起隻耳听了好耐，今次就不是三短三长了，比先前那段信号复杂一点，但是可以听出来是重复的。我不识摩斯码，现在见杨雪莉的神情咁凝重，知道肯定不是讲玩的。但是不知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搞到他这么腾鸡呢？杨雪莉凝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慢慢地读着。 答滴滴滴滴答答滴滴，这个确实是鬼信号，亡魂发出来的死亡信号啊。那 我们现在听到的信号到底是不是亡灵发出来的鬼信号呢？我们就下次再讲。